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背着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身边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节目。我们这个广播节目是一档关注情感话题的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每天我们的节目在22点播出，和大家会分享我们听友和网友发送来的各种各样和情感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或者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留下想和我们互动和我们咨询的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学博士，白露老师。白露好。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一位男生问到我们问题哈，他说啊，这个大约在7-8年前，那时候呢还在上高中，我呢就暗恋过一位同班的女生，上大学之后没有任何铺垫的短信表白，结果呢就被拒绝了，那么就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吧。后来呢断断续续的也有联系，但是我真的已经没有别的想法了，我真心的是希望他好。前几天突然他问我在北京哪里啊，他想来北京玩，我呢觉得女生一个人住宾馆是不是也不太安全啊，但是只是普通朋友关系，我和他如果住一间屋子吧，那当然也不合适啊，所以呢我就找了大学的一位学妹，想让他和学妹住在一起，两边呢我都沟通好了。后来他由于临时有事儿没来，过了两天我问他来玩的事情，他说啊最近在找工作，之前呢他在重庆上班，最近啊打算回到老家去发展，所以就辞职了。我平时也关注了很多关于求职的公众号，我也知道他所学的专业，那我当然就特意留意了一下他的专业招聘情况，然后给他转发一下什么的。最近啊有一次和几位朋友一起吃饭喝高了，回来和他聊天的时候呢，我就把我以前暗恋他所有的情书和他给我画的那些画都从箱子底翻出来拍照给他看，他说他都看哭了，说我隐藏得太深了，怪我也不把这些给他看看。以前前天晚上他和他弟弟吵架了，然后找我聊天，那我呢就开导他，开导了几个小时，总之就是给他发了我暗恋他的情书之后，我怎么突然觉得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好像变得有点不太一样了，是不是有希望了呢？我就想问问你们啊，怎么判断他对我到底有没有意思啊？我觉得会不会他对我还有感觉啊？他曾经拒绝了我，但是为什么现在他好像又拿我当一个比较信任的朋友呢？有心事找我，不高兴的时候也找我，说工作上的一些发展和规划的时候也找我聊天，那我就不知道女孩子她会把这个只当作是朋友关系呢，还是当作一份不同于朋友的关系呢？也就是说在女生心中，女生会怎么看待 我们俩这个关系的性质呢？ 嗯，我要跟你说的是，女生和女生也不太一样啊。就是你让我给你一个方法去判断这个女孩子对我到底有没有好感，或者是她愿不愿意跟我谈恋爱，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啊。我只能说，在她没有明确表达之前，其实两个人都是在试探。而这个试探的方式，他到底这个心里是怎么想的，只有他自己知道。有的女生会觉得，我很感谢你喜欢我，然后呢，我也很愿意跟你做朋友，所以我会跟你有很多的互动啊。当我需要这个朋友倾诉的时候，我也会把你当成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而且你总能给我很积极、很好的反馈，那我当然愿意跟你交流啦。啊，还有一些女孩子可能觉得，我只有跟我喜欢的人才会这么做。所以每个人其实他的标准和界限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从你的描述里能够感受到，其实你还是很喜欢他的，尤其是你还把自己以前写的情书都拍给他看了，那他的反馈呢，听起来也是比较积极的，因为他说为什么你当初没有给我看，其实让我很感动哈。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还对他，很有好感，非常希望能够去尝试恋爱的话，我会建议你去表达出来。啊，因为总有一方要先去表达，反正就两个结果，要不就是他现在想法变了，同意了，要不就是他再拒绝你一次，啊，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没有明确的结果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这种互动，你能不能够接受？如果你觉得我还是很想跟他谈恋爱的，那么我就建议你去表达。如果你很享受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也可以再持续一段时间看看，啊，或者是你可以试探性的去问他，因为有的时候你就跟他开玩笑嘛，你说哎，我以前还跟你表白过，啊，不知道要现在表白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差别哈？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貌似开玩笑不那么正式的一些对话去。稍微试探一下他的这种反应，但是所有的试探其实都没有直接表达他给你的结果那么明确，所以你还是自己去决定用哪种方式吧。但是我只能告诉你的是，除非他直接说出来，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嗯 嗯，我们看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是一位女士哈，她说我和我先生，我们俩结婚已经十年了，孩子都八岁了，但是我最近吧就越发觉得我们不合适了。我们两个人之间倒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们一旦牵扯到他的家人的时候，他就好像变了一个人。我想说的是，这是人品问题吗？没跟我们具体说， 对， 牵扯到对方家人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像变了一个人？ 对，就是现在信息是挺缺失的，只能这么说哈，就是每个人对于家人的界定，包括就是跟家人的互动模式是不太一样的，有一些这个人他跟家庭的连接很紧密啊，就是家人的事儿，甚至我觉得这个比我现在这个。婚姻内的事还重要，是有人这么想的啊，也有人跟家庭分得比较开，就是我需要的时候提供钱照顾，但是平时我有自己的生活，每个人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你说联系到人品，我会觉得是不是里面发生了一些让你觉得比较严重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不把这个事情详细的说出来，我没有办法去帮你做一个分析。所以如果你有什么补充的可以再发过来，然后我们再去讨论这个问题吧。 嗯，对，我也给他留了言哈，我告诉他如果有一些更详细的事情最好能告诉我们，另外就是自己怎么就觉得不合适了哈，为了家人的事情是不是每一次都会是出现这样的状态呢？比如说两个人之间挺好的，一牵扯到对方家人的时候，也许你就觉得对方就像他就说了嘛，就像变了一个人哈，或者说你就觉得诶，对方就不再那么和自己那么亲近了，也有可能。但是要详细告诉我们，我们不好猜。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其他的朋友们，大家要咨询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把遇到生活中情感中一些事情啊更详细的跟我们说，我们才更能准确的帮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啊。另外一位问我们说，我是北方人，我先生是南方人，从我怀孕生孩子到现在孩子快一岁了，我的婆婆从来没有管过我和我的孩子，现在孩子只能是累着我的父母帮忙照看，有的时候看到自己的爸妈那么累，我就特别的恨公公婆婆，他们 比我父母岁数小，身体也好，但就是不来我们这边。我跟公公婆婆就像是不认识一样，我后悔没有找一个同一城市的人做伴侣。这个女士是北方人哈，先生是南方人。 首先我要说的是，我特别能理解你当有了孩子，尤其是在一岁以前哈，孩子是很需要这个大人不断的去照顾的很多事情，然后你觉得父母很辛苦啊，然后自己也很辛苦，但是公公婆婆这也是你们家孩子呀，你怎么不管呢啊，我特别能理解这种感受哈。但是我要说的是，也许接下来的话听起来不那么让你舒服哈，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老人没有义务去帮你照顾孩子。 对 啊，如果他不来你也没辙。就是其实我挺欣赏我婆婆的一个做法的哈，她就说他的确来帮我们带孩子了，但是他说我就是帮你们啊，就是我要不帮这个事儿也正常，因为是你们的孩子。我觉得这个话说得很在理啊，但是呢这个时候你觉得你的父母他们是愿意付出的，愿意去帮你照顾孩子的，所以你很心疼他们。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先暂时放下对婆婆的这种抱怨，去想一些解决办法，比如说如何能够尽可能的去减轻你父母的负担，是说我们家里有没有条件再请个阿姨，或者说也许有的时候家庭里有些事情不用非得让他们那么操劳，比如说我们做菜一天少做两个是吧，卫生从一天打扫一次变成隔天打扫一次，然后呢你也帮父母做一些事情。其实我们有生活中很多调整的方式，只不过是你现在的注意力完全盯在婆婆身上了啊，因为如果你跟丈夫之间出现了问题，是一定要去解决的，对吧？跟他沟通。但是婆婆不给你带孩子这件事情，你就算去找他说，他又不同意，你也说不出别的理来，对吧？你也无法改变他。所以，与其如此，还不如把注意力转回到你们生活中，面对现在的一个生活的困境，我应该怎么去解决？当然，这个时候你也要跟你的老公商量，因为他也是家庭很重要的成员，对吧？这个孩子说白了就是你和你老公的啊。那么你们两个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就想，如果你父母都不来帮忙的话，你们两个怎么去带这个孩子？其实你也得想办法解决，对吧？只不过是看你把注意力关注在哪儿。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其实确实是生了宝宝很辛苦啊，那个你的父母也很辛苦，多去对他们表达一下你对他们的感谢吧，啊，也老人也很不容易。 对，有这个想法，可能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这个我们中国的家庭文化当中，很多的老人家是在你有了孩子之前，可能老人家就会说：“快生啊，生完了我们帮你带啊。” 对， 对吧？然后老人帮着带孩子，这也是我们周围很多家庭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景象了哈。 是的， 年轻人现在都没有时间，生完了孩子要回去上班， 对， 要返回职场，啊，或者说现在这个放心的保姆啊、月嫂啊也不好请， 是的， 多一般都是老人出面。但是就像白露刚才说的那样，我们节目里也探讨过这个话题。的确老人真的没有这个必要行使的义务一定要来帮你带孩子。帮你带孩子这件事情，有一些老人他很愿意这样做，他愿意把他的晚年奉献给他的儿孙们。但是有一些老年人他们觉得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不想和你们的生活这个牵扯的太多，那你们要了孩子我们可能帮不上什么忙。这种情况我估计以后这样的老人还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对， 但是从这个儿媳妇的这个角度呢，正是因为现在这样一个时期，可能他们在之前他对自己的公公婆婆不了解，或者说他也没有和他的先生提前可能更多的去探讨过这个问题， 对， 所以他现在是充满了那个因为疲惫，因为心疼自己的爸妈，他甚至有了恨，他会觉得人家的爹妈老人公公婆婆，你看我周围的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人家怎么都能来带，为什么你们就不来带？你们跟我有仇吗？ 对， 是吧？他会是有这个思维是吗？ 就我自己很辛苦啊，为什么婆婆不来？人家婆婆都来哈。但是呢，这个确实是站在婆婆的角度，如果她觉得我有我的生活，你们的孩子自己带吧，这也说不出什么错出来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其实我们看问题的关注点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如果我们一味的就只是想婆婆不来，她太坏了，她让我们这么累，你其实就把这个因全都归到婆婆身上了。啊，如果你把因归在说我们现在有了孩子，我们的家庭内部增加了很多的工作量，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关注点是这儿，可能你就不会去恨你的婆婆了，你自己也会过得开心一点。因为其实恨并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只是让你自己难受而已。啊，我们心理学上有一句话就是谁痛苦谁改变。啊，你痛苦着，你让对方改变，对方还觉得没那个改变的必要呢。啊，所以一定是谁痛苦谁改变。那么你现在能够改变的就是能不能转换一下思路，然后去看待这个问题，同时要去寻求老公的支持。老公的支持绝对不只有婆婆来帮助带孩子这一条路，也许老公从他的角度能够给到一些方法和其他的支持，这个需要你们两个去商量。嗯，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还是一位女生咨询的恋爱问题哈，她说我呢是在5个月前我就认识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他有的时候呢会陪我聊天，也会约我吃饭，嗯，甚至我们俩出去看电影也亲亲热热的，当然我们也没有更亲密的关系哈。原因在于有的时候2-3天我找他，他会不回消息，比如说给他发微信，当然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情，有的时候给他转一个好玩的段子啊，或者给他一个什么表情啊，啊，或者有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试探一下他是不是想约我了，想见我了等等，这样的一些微信他会不回。2-3天呢，你们要知道2-3天我基本上开始我就觉得我们之间不会再有下文了，应该是我们之间就算了吧，就算熟人朋友也不可能2-3天不回你的信息吧。但是2-3天之后他突然又给你发一个微信，告诉你他前几天太忙了，然后又会约你聊天，然后还会出现2-3天消失或者不理我的情况。我现在就很难定义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和正常的恋人的关系不太一样。那么说我们不是谈恋爱吧，我们又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朋友关系。仅仅是朋友，两个人不可能一起出去看电影，不可能看电影的时候他还要牵我的手，甚至也不可能走路的时候他还会搂我的肩，当然他没有更进一步的行为。我就不知道我们俩之间究竟是一份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就是别人说的暧昧吗？可是暧昧了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暧昧下去有意思吗？ 嗯，这个问题里其实我听出了两个问题哈，一个是说为什么他会2-3天不回我信息，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两个其实没有明确的确定恋爱关系，但是相处的模式又像恋人一样啊，这个可能让你觉得有点别扭，有点不舒服哈。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2-3天不回你信息啊？这个事儿呢，其实你需要去跟他沟通啊，每个人是不太一样的。我原来还有一个朋友，他当时都是已经确定的恋爱关系了，就是两个人谈恋爱已经很久了，他的男朋友就经常是突然一周就杳无音信了。 真的？ 对，然后就要回来了又好了。 他不要疯了吗？ 对，隔一段时间又一周没有音信了。 那为什么呢？ 对，后来他问他男朋友，他男朋友就说我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我就特别想自己冷静一下，我不想见任何人，我需要自己去思考一些事情。 哦，就是我在思考事情的时候，思考问题的时候，或者我有压力的时候，我连你都不想搭理，是这样吗？ 啊，但是最后这个女孩子受不了这种模式，当然就分手了哈。但是我想说的是，每个人可能有他自己的一个惯常的，他习惯的一个模式。 啊，所以你要去跟他沟通一下，看看他为什么两三天不回你信息。他现在可能给出了一个答案，就是我那两三天太忙了啊。但是你也可以跟他去聊，就是如果你很在意这件事情，你就可以跟他说说，那如果你两三天不回我信息，其实我觉得很难受，能不能你即使再忙，哪怕你就给我回个表情，或者告诉我你在忙，然后等那个闲的时候给我回信息等等，这些是可以去商量的。如果你会发现，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例子，就是你沟通了几轮之后，最后他依然还是维持他那个模式，你又受不了的话，可能你们两个就真的不太合适啊。这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你们两个现在的关系属于一个没确定啊，就是可能他也没说你做我女朋友吧，然后你也没说咱俩谈恋爱吧，哈，两人就黑不提白不提，然后照常的按照一些情侣该做的事情去做哈。所以这个时候你心里是打鼓的。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这种没有确定说明的关系里，可能都会有点不自在。所以如果你觉得很不舒服，直接跟他提出来，你可以问他说，你觉得我们两个现在是什么样的关系啊？我们是在谈恋爱吗？如果他告诉你是，那这事儿就定了。如果他告诉你不是，那也许是他比较喜欢的一种暧昧的状态，也有可能。所以这个事儿还是得去跟他沟通，才能够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时候你可能心就定下来了。 嗯。还有一位问我们哈，这是一位女士问的问题。她说，我先生一般来说是一个挺让人放心的男人，比较顾家，最重要的是爱孩子。我们呢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但是最近稍微让我有点不舒服的是，他虽然很靠谱，他身边有不靠谱的人。他身边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啊交往好多女人，那个朋友也不结婚，那个朋友呢和我先生走得还挺近的。最近啊，我就看到我先生手机上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拍的一些照片，那人呢可能就约了不止一个女生，约了好几个女生，而他们吃饭的时候除了我先生之外，还有一两个也是男的单独去的，而那些女生们呢好像都跟这些男的特别亲近。有一个女孩就在我先生身边，恨不能半拉身子都挂在我先生身上了。我看了这照片心里不是滋味，但是我们平时之间惯用的方式是用幽默来解决问题，我就嘲讽他，我说你瞧瞧，人家都要挂在你身上了。然后我先生就一乐，他说嗨，那不就场面上的事儿吗？可是我心里挺不舒服的，男人总是经不起诱惑的，特别是这种近距离的诱惑。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我怎么能和这种出去在场面上如此放得开的女生相比呢？就是我心里不舒服，你们明白吧？ 特别明白你心里的不舒服哈。其实任何一个人看到自己的伴侣跟其他人有这样一个亲密的照片，肯定都会觉得不舒服。但是我觉得你的不舒服之所以会越来越不舒服，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表达出来。我觉得即使你们以前的相处模式都是一种用幽默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见得说你就不能去真实的表达你的情绪。有些事情用幽默可能两个人幽默就过去了，但有些时候你的那个情绪积压的，比如说你很委屈，你很不舒服，你甚至有一点恐惧，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去把它表达出来，你一直就压在那儿，你可能也觉得你老公有可能都没有接受到你这样的情绪。所以这个情绪不被对方看到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另外一个就是当你的这个情绪不被对方看到，也许对方会不会觉得你并没有那么在意我在场面上的这个应酬呢？你可能还会有这个深层次的担心。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可以尝试去表达自己的情绪，你就直接告诉他说，我特别能理解这个是场面上的事情，对吧？这些女孩子都是你那个朋友带来的，但是当我看到你们有这么亲密的照片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不舒服。你把这种不舒服真实的表达给对方，对方就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妻子特别不能接受这样的行为，那我下次是不是离他们稍微远一点呢？这个都是可以去讨论的。当你把那个不舒服表达出来之后，它才有可能慢慢消失，否则它一直就积压在你的这个心口，你就出不去这个感受。 对，所以 换一个方式来说，就是真正的表达自己，我不高兴，我不舒服。 对， 即便是在外面的场面上，是不是和其他的女生也应该有一个合适的相处的方式，或者是一个合适的距离，对吧？或者这样的场合，如果有一些其他的女生在，能不能少去？是吧？都可以，这是做妻子，其实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很正当的一个要求。 对，是的，然后两个人去商量嘛，对吧？ 对， 你也不是完全把门关上，你提出你的需求，你的感受，然后他也会给你反馈，两个人有一个正面的讨论，而不是用幽默。幽默其实有的时候确实能解决很多事儿，但有的时候其实是两个人在逃避一件事儿， 哎， 这个就特别不可取了。 你说的对，就是怕真正去谈这件事的时候把这件事谈得太严肃了，是觉得，但是心里边你真的是很严肃的。 是的。 所以那个幽默就变得好奇怪了呢。好，谢谢白露老师，稍后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时，您可以提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大家关注了之后就可以发微信提问给我们了。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3°，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4°，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时。今夜私语时，我们的节目继续在播出中，我是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有一位女生说哈，以前呢，我记得在青春期的时候，在校园里第一次喜欢一个男生的时候，我对爱情有好多好多的向往，我觉得爱情是世界上最美的事情。现在我24岁了，我却觉得爱情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我所有受到的伤害、伤心、掉的眼泪，全部都来自于爱情。除了爱情之外，在我爸我妈那儿，在朋友那儿，在校园中，在工作中，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受到过什么伤害啊。可是为什么恋爱这件事情就那么难搞定呢？总而言之，我现在最怕的就是男女关系，我恐婚了，我也恐惧爱情了。以前把爱情想得太美好，还向往婚姻，现在呢，我就觉得我可能一定会孤独终老。因为受过的那些伤害吧，真的是我生命中我觉得最受伤害的地方。也就是动了真感情，我相信人的心才会刺痛，不动真感情可能也不会那么刺痛了。可是不动真感情又为什么要在一起呢？总而言之，像我这样看待情感的人是不是很多呢？ 我要这么说哈，就是其实人这一辈子的确最容易受伤的就是在感情上啊，因为其他的方面，其实当你没有那么多的感情投入的时候，都是好修复的。就像你说的，你投入的越多，其实你可能走出来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哈。但是我要说的是，你要不要就此就会对婚姻或者对爱情失去了信心，然后觉得可能自己一辈子不结婚了呢？我要告诉你的是，的确有一些人他会选择单身，但一定是他从心底里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活着很舒服，我不想结婚，我觉得这样非常好。这样的话，当你单身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自在。但如果你是因为在感情上受了伤，其实你内心对爱情和婚姻是很渴望的，只不过你恐惧再次受伤，所以你选择一个人生活，那你这一辈子可能就是一直别别扭扭的啊，因为你想得到的那个东西其实你没有得到，因为自己的恐惧你把它放下了啊，那你可能会带来你更多的不舒服、委屈呀、不开心呀、恐惧等等其他方面的问题。所以 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绝大多数的人都曾经在感情里受过伤啊，但是很多人也能够走出来。为什么对你来说那个伤痛那么难过去？是不是里面有一些你看待感情的方式是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的？或者是的确你在感情中曾经遇到过特别大的创伤？因为每个人经历都不太一样嘛。确实我也遇到过很多人，那个感情的创伤搁谁身上谁都有点接受不了哈。这个时候当你自己尝试去走出那些伤痛但是一直失败的时候，我会非常建议你尽早去找心理咨询师或者情感咨询师给你一些帮助和支持。这个事儿是能够走出来的，是能够让你从以前的情感关系中去看到一些自己既有的模式，可能是有机会去调整，让你未来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的。或者是你积压的那些痛苦委屈伤心是有办法让它慢慢的疏解出来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很困难。那这个时候我们寻求专业人士支持你，陪伴你走过一段，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有的人就觉得我要看这个心理咨询是不是老大个事儿了哈、 嗯、 其实我们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就是比如说我情绪上遇到一个什么坎儿，可能有点过不去或者是情绪出不来，那我就找咨询师陪伴我一段。当有专业人士支持的时候，那个情绪的疏解会更容易啊，然后呢可能更容易帮你觉察到一些自己需要调整的地方。这个就是虽然你付出了时间金钱，然后你在这个咨询的过程中可能也会体会到很多痛苦，但是对于你未来的生活是很有益处的。我特别不希望一个24岁的女孩子就因为自己以前的情感经历就决定我这一生别扭着孤独终老了啊。因为如果你喜欢一个人那没有问题，我觉得很好。 嗯， 但是你现在明显是被痛苦束缚了手脚，所以我觉得挺可惜的。 对、嗯、有一位女孩子说，谈恋爱1年半的时间了，最近也就是2个月左右吧，发现男朋友对我越来越没有耐心，脾气越来越不好。我说的一些话过去以他的理解能力完全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他视而不见，他根本不在意我说的一些话。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以前我们两个人的手机，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扔在表面上，谁也不会在意什么。因为看到他的态度有所改变，我心里有了一点点不安，趁着一个合适的机会想打开他手机看一眼，但是突然发现他把开机密码已经换了，我心里咯噔一下子。说实话，以我对他的了解，我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在逼我说分手，或者逼我自己退出我们的关系。可是我并不甘心，我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很突然的。以前的关系不错，突然之间似乎就变成这样了。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个事情的原因不应该在我而在他那儿。可是呢，我觉得他不会告诉我，他只希望我们俩像现在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我发一顿脾气跟他说分手，我估计这是他盼望的吧。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想问问你们。 那么现在听到的所有的其实都是你的一个猜测啊、 嗯、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你感觉到这段关系出现变化了，然后你也捕捉到了一些可能的一些现象哈。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是出现了，你们的感情真的出现了问题哈，那可能通常来讲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就是你担心但是没有说得很具体的，我猜你说的可能就是他比如说喜欢上别的人了啊，对吧，有这样的一个变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人他属于平时不太显露，但是他可能一直对比如说你们关系之间的一些相处模式或者是一些事情他是介意的，但是他没说，这个情绪积压到一定阶段，他自己觉得受不了了，他觉得这个关系要结束，是有这样的人的、 嗯、 啊。所以你现在这样的一些猜测呢，起码可以说让你现在很痛苦。那么如果改变这个痛苦，想去改变这个痛苦，只有一个方式，就是找他去谈这件事情啊。但是你不要直接给他贴一个标签说你是不是要跟我分手， 或者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或者你是不是对我很不满，而是去真诚的表达说，最近我跟你相处的时候，我总觉得好像你不太愿意跟我说话，或者不太愿意理我，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你从这样的角度去跟他聊啊，哪怕最后你们两个真的不得已分手，也能够把事情弄清楚，并且让自己情绪真实的表达出来啊。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当你坦诚的开始去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许你们的感情又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比如说他真的是一个积压情绪的人，他对你可能积压了一些不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交流的过程中，让他有机会去表达的话，不是说一定没有办法修复这段感情的啊。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始跟他去谈这件事情吧。你再去想他是不是想逼我分手啊，除了自己痛苦和纠结以外，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因为你永远只是在猜测啊。最好用的办法就是真的去行动吧。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间正在播出。 是说我有一个困惑，我爱上了比自己小14岁的小师妹，甚至啊，我有一次做梦我都梦见她了，但是现实呢，生活中我已经结婚了，道理我都懂，可是碰到了这个事儿，我自己都乱了分寸了，所以我才来问你们。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虽然就是会结婚，会有一对一的这种忠诚的婚姻关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可能是无法控制的。有的时候我们会突然觉得他真好，或者是我又喜欢上了一个人，他对我非常的有吸引力啊。但是其实感受无法控制，但你可以去控制自己的行为。比如说你觉得婚姻对你来说一定是忠诚不可侵犯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心底的某一个位置，比如说你想想他人真的很好啊，想起他会很开心，但是仅此而已。人的一生总是有那么一些让你欣赏的人，然后有一些欣赏可能会让你觉得有心动的感觉，任何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和经历，但是你跟他要不要发展一段关系，把他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其实是我们可以去选择的。所以你也不要觉得因为自己很喜欢他就对自己有一个非常负面的道德评判啊，你只要把自己的这个规则界定好就可以了。 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呢，是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的一位同事遇到了一个有暴力倾向的，时常有言语威胁他的男朋友，该怎么和对方分手呢？我的这位同事离异已经是人到中年了，50岁左右了，现在就害怕，怕提分手对方有过激举动伤害他和他的家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想知道怎么能和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分手呢？ 这个事儿其实是特别难的，就是最怕的就是遇到这种有暴力倾向的伴侣。当你去跟他分手的时候，你无法预计他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只能是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和家人。比如说你要去评估他跟你的生活到底紧密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是不是很熟你的家庭地址啊，你的家里人都住在哪儿啊，你的工作单位啊等等，这些地方是不是他都很熟悉啊。如果这个很熟悉的话，你就要做一些防范啊。然后呢，你要跟他去分手的时候，一定是不要去激怒他啊，要平静的去跟他说，就是为什么你们两个不合适，然后呢还是分开吧哈，然后去观察他的反应啊。而且在跟这样的人分手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公共的场合，最好是人很多，然后周围能有很多人让你求助的，或者是哪怕就是有一些地方它是有保安的啊，这些都可以找一些地方。然后呢，当分手之后，如果你发现他真的有可能有过激的行为的话，可能我们还要做出更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更换你的手机号码呀，有的如果那个房子是可以换的，要搬家呀，比如说你是租住的房子是可以搬家的呀，然后这个提醒家人外出的时候要小心呀， 最好家里人都不落单呀，有人陪伴呀等等，就是一些基本的一些防护措施。但是我们只能是尽量做到，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事情真的是挺危险的啊，尤其是如果他对你的整个的一个家庭的状况已经了解得非常深入的话，就会风险性更高啊。但是并不是，就是这个概率并不是很大，就是说一个人真的那么有暴力倾向，有些人可能就是嘴上说说。 对， 所以你可以去跟他分手的过程中，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你可以去判断啊，你可以去判断，并且你好好劝劝他啊，就是尽量是和平的去分手啊。那我刚才告诉你的一些安全措施也一定要做，就是尽量跟他的交流一定是要在公共场合的。嗯， 还有就是别激惹他，对吧？ 对，别激怒他， 就是别说话，这个挤得人家。 对， 就是别非要把他那个怒火往上拱。 是的， 是吧？ 但是你要让他，同时要让他感觉到你是很坚决的要分手的，啊，所以这个分寸怎么把握，还是要好好的想一想。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时，正在播出。 一位女孩子，她说：“我在南方的某城市工作，我今年31岁了。”在这儿呢，有很好的工作，自己也买了住房，在这儿应该算是一个单身，但是过得不错的女生，生活、工作都是比较顺利的，而且我也适应了南方的这座城市。一次出差当中，就在北京认识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呢，很热情，开会的时候认识的，当时有2天出去一起旅行的时候，大家有了更多的接触，那当然是一个团队出去的旅行。但是这个男生回来之后就开始和我有了更多的交流。现在呢，这个男生对我说，他想追求我，他想和我在一起。这个男生比我小半岁，我觉得他的外表很好，个性也不错，属于比较开朗的。但是他跟我说，他父母并不希望他到异地生活，他父母呢希望的是找一个女孩，即便是外地户口也应该在北京工作，所以他对我说，想让我舍弃现在我的生活和工作到北京。可是我们才刚刚开始，他也是刚刚要追求我的这样一个状态，他就想让我舍弃所有的一切去北京，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很想谈恋爱，想结婚，但是我并不能够预测我和他的未来会如何。可是他对我说，如果我没有打算去北京的话，那么他的意思是我们可能就不太合适了。 嗯，其实是这个男孩子为什么在这么早的时候去跟你说这件事情，往好的方向想，他也是对你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因为可能在他的择偶观里面，或者在他整个家庭的影响下，他是不可能找一个在外地工作和生活的女孩子结婚的，一定是要在北京的。所以他在这个阶段提出来，也是希望能够告诉你，他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啊，才能去谈恋爱。那么反过来对你来说，的确现在很难做一个决定，因为你们两个都没有真正的开始，不知道合不合适，就让你舍弃已经有的很好的工作，好像是还买了房子是吧，然后整个的一个很好的，包括人脉关系可能都在那个城市，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那我觉得你可以这样想，就是如果你放下一切来北京，但是最终没有跟他恋爱成功，你是会非常的难过和不舒服吗？你如果放下他，让你选择去北京发展和生活，你觉得可以吗？如果可以，那你就别把它放在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决定这件事情啊。你就说，那我去北京发展，同时我们能够很好的恋爱，那当然很好。但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你所在的那所城市，只有在你们两个恋爱关系足够好的情况下，你才可能去北京的话，你就直接跟他表达出来。 嗯， 你现在确实很难做这样的决定，只有当我足够感觉到我们真的能够在一起生活之后，我是愿意来北京的， 这个是可以去表达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其实无论你跟他感情怎么样，你都不想离开那个城市，那你们两个可能就真的不合适了，因为他似乎有一个这个硬性条件在里面。所以你只要想清楚了，跟他真诚的表达就好了。 一位女孩说，我和我男朋友啊，我们两个人吵架，我这个人呢总是希望能够生气时间长一点，我总是想通过我的生气能够告诉他这件事情我很介意很严重，可是事实上是他只要稍微对我说一句软话我就生不下去气了。其实我是想告诉他这个事情他做的不对，或者这件事情已经伤害我了，这件事情我很介意，但是他一道歉我好像又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了，我为我自己没有原则而感觉到难过。我想问你们的是，怎么样能够准确地表达出我很在意这件事儿，我是真的生气了。 我为你不用生那么长时间气感到高兴。就是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模式，就是大家都觉得如果我生气的时间够长，就明显的表现出来我对这件事情是严肃认真的，我真的是很在意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用生气表达这种重要性其实是特别不对的，就是它起不到效果。只会让对方觉得哎呀我好难受，你别生气了，或者说他怎么总生气啊，其实他起不到一个积极正面的效果啊。当他愿意哄你跟你道歉，你可以，你心情好了就是好了，不要去欺骗自己哈，那我就不生气了。但是我一定要跟他讲清楚我为什么生气，这件事情我要清晰的表达，这个事儿对我真的很重要，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会非常的伤心，能不能我们想办法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呢？当你去很严肃认真的跟他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能够接受到，哦，原来这件事情对你很重要。那如果你只是生气，他就觉得他又生气了，我又得哄他了，可能他没有真正理解到你在意的是什么。所以在这个伴侣之间相处的时候，生气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但是当然我们有了情绪可以表达，这个是可以的哈。但是我们接下来当情绪平静之后，我要清晰地告诉对方我为什么生气，我想要什么，这个才是让对方理解你的最好的方式。 一位女士她说，生宝宝了，这段时间家里边很乱，家里边的人也很多，婆婆呢从老家过来照顾我，而我先生呢自从他妈妈来了之后，他可能一下子也觉得解放了，他妈妈特别的能干，把我把孩子都照顾得很好，把家也照顾得不错，而且还能在家里边做饭。我先生呢现在回来的就越来越晚了，其实他的工作没有那么忙，他的工作是准时可以下班的，但是他告诉我说，他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每一次都跟我说和不同的人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应酬，或者和别人有谈话，或者别人找他有事儿。隐隐约约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出问题了，已经有一个多月，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的，周六周日她也不太喜欢待在家里，我就跟婆婆抱怨了，婆婆就说她比较贪玩，让我不要太当真。婆婆说了她两句，她就借口更不愿意回来了，回来还借口不愿意和我说话。刚刚开始有孩子，刚刚家里的生活现在变得是这个样子，可是为什么她好像突然对家就失去了兴趣呢？我该怎么办呢？他不是一个很贪玩的人，我隐约也觉得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可以去考虑一下，在婆婆来之前你们两个的相处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她是愿意准时回家的吗？她是愿意有事情跟你交流的吗？她是愿意承担一部分家庭内的这个劳动的吗？如果是只是婆婆来了之后发生了转变，我会觉得有可能是当她觉得有人能够承担家庭的很多担子的时候，她就可以卸下担子，是其一。其二是她觉得在这个家庭角色中她没那么重要了。 啊，如果你在有了孩子之后，你把大量的注意力投射到孩子身上，又不关注他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在这个家庭中，他那个角色感会越来越缺失。那么他可能更多的就愿意在外面去寻求一些，比如说我出去跟朋友喝酒啊，去玩啊，哪怕我在办公室里自己坐一会儿，想点事儿啊，或者玩个游戏啊，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你可以去跟他说，可以去跟他交流，就是虽然很多家庭的劳作已经被婆婆承担掉了，但是情感的部分是他是不可或缺的，他是你的丈夫，是孩子的爸爸啊，你们之间的情感连接是一定要有的，这一块你可以去给他提一些需求，同时呢也让他感受到自己在这个家庭中是重要的，而不是说，因为我们有很多女性在刚生孩子之后会把自己全部的注意力都投射到孩子身上， 嗯 啊，会让老公觉得很受忽视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在想是不是他遇到什么事情了，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很难去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他突然有一个转变，但是你可以去表达，你告诉他，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你回来的也越来越晚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觉得比如说我很慌或者我很伤心，我们能不能聊一聊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或者是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跟他去坦诚的交流，也许他会把一些信息透露给你，这个事情就会变得更清晰了啊。就是婆婆来我觉得是一个改变家庭整个氛围的因素，但是其实根本可能还在于你们两个之间的互动， 对 啊，你们之间的互动是不是在某一个阶段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在家庭新添了一个成员，就是孩子出生之后， 嗯，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嗯 嗯，好，谢谢白露，今夜思雨时，各位今天听到的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些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向我们的节目来分享来讨论的，那么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如果有这样的情感问题可以告诉我们，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把问题发送给我们，每天我们的节目都会播出在北京城市广播，大家可以收听每天播出的今夜思雨时。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跟虎龙一起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